早晨 PC， 早晨啊！ 喂，今日咧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即时啊就请啊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赛马会李源门啊创意馆嘅馆长黄冠伦 Kelvin 啊，同我哋去分享啊。Kelvin 你好 ，Hello， 早晨早晨。 喂，早晨啊，咁啊先叫 Kelvin 讲下啦。喂，其实咧我有喺你呢、這个李源门创意馆上边啊。飲過杯咖啡， 哎 係 啊， 係啦，話説係咁嘅，個遊歷經驗咧就係同爹哋媽咪食海鮮啦，即係有陣時啲大時大節啊，嚟緊做冬，有陣時都對屋企人好啲啦，即係年頭到年尾賺到個錢咁啊，回饋下屋企啊最好噶啦。食海鮮就食中午嘅，跟住咧三四點鐘，我記得上邊有間 coffee shop 咁樣噶嘛，係咪？ 係啊，喂，你個時間啱啱好，因為我哋 coffee shop 咧係星期六同埋日嘅晏晝先 至， 係啊，非常 leisure 嘅。 係啊，跟住咧爹哋媽咪就覺得啊好正喎，呢笪地方係咩嚟噶？我話搞藝術嘅咯咁樣，通常我都係咁講。好啦，館長喺度，館長你講啦。 多謝曬。係我哋其實咧，賽馬會李源門創意館咧，係喺2011年嘅12月18日咧，就正式咁樣去營運嘅。到而家咧已經10年嘅時間啦。係啊，啱啱好10年啦。 咁 我哋就係非常之開心啦。我哋可以向公眾咁樣展示一啲創意啦、情意教育啦、文化藝術同埋歷史方面嘅資料咧，去俾即係香港人啦嚟到我哋呢個地方啦，咁佢就會認識到哦。原來在九龍一帶過百年以來都是跟打石有關的，和客家人在香港很勤奮地去工作。另外我們就會結合一些和香港相關的文化藝術的一些工作坊，可以給到公眾參與，他們就會一路做一路感悟到原來香港早期 的一些建築，和他們去做手作的時候會有一種情意在裡面。所以我們就一路十年以來都是做類似的事情。當然現在就除了工作坊之外啦，仲可以有个即系星期六同埋日嚟消闲嘅一个状态咧。 系 PC， 你对于艺术馆同埋创意馆呢一个概念有啲乜嘢？系咪成日入去搞下展览、摆下 show 咁样噶？ 我一啲都唔陌生啦。第一个就系可能大家比较少去或者可能未去过嘅地方，就系李源门创意馆里面嘅天台啊。 哦，系咩？ 系嗱，你问我，我觉得一定要去嘅，但系我唔知使唔使。Kelvin 系咪一定要你喺度先可以上到天台啊？ 上天台做咩先？等等，上天台做咩先？ 系啊，喂，真系好紧要啊！我谂一阵间，Kelvin再讲下啦，天台会唔会开放啦？因为好紧要嘅地方就系咧，喺嗰度睇日落咧，我自己就觉得系冇得输噶啦， 美不胜收系嘛？ 系啦，我其实同阿 Kelvin 倾咗好耐啊，嚟紧好似实行噶，我估下好快就实行啦。嗰个就系我哋有个黄昏音乐会啊嘛，系啊，即系嗰度一路睇住日落，一路听音乐，应该就加埋你杯咖啡咧，就真系冇得输啦。 首先杯咖啡唔系我冲嘅，唔系我营运嘅，我系消费嘅。我付一俾錢嘅去嗰度，咁不過即係尤其是呢一兩年疫情咯，即係大家都多咗去一啲本地啲嘅景點，包括大澳啦，包括李園門啦，都真係去多咗。譬如去到三家村嗰度，你會睇下啊，嗰度好似有個石礦場噶嘛，我印象之中。咁但係爹哋媽咪就啲腳骨力唔好啊，你要行到去哇好入，又話咩魔鬼山，又話炮台啊，就 sorry 啦，下次先啦，就。先系咁先啦。 喂，關於呢一啲咧，我知道創意館好似係有啲 stage tour 咁嘅， 係咪啊？ 其實就因為我哋咧，如果用創意館呢個地方做一個中心點，我哋咧喺俯瞰方式咧，好似畫圈圈咁樣畫出去咧，你就會發覺咧，周邊有幾個真係古物古蹟喺創意館嘅周邊嘅。 哦，係乜嘢啊？ 第一就係、是一路行入村裡面咧，你就會見到哦，有個即係喺乾隆十八年已經存在嘅天后廟，係張保仔個師傅鄭連昌咧喺呢度立嘅廟，作為一個守。站去望住咧個海啊！如果有啲遠洋輪船經過，就去劫富濟貧。之後再行入去咧，其實就係石礦場啦。咁、你話啊，可能真係有啲長者其實行動不便，唔方便行到石礦場嘅，唔緊要，嚟我哋館啦。我哋有一個常設嘅展覽，就係、是、專門去講咧打石相關嘅歷史，有即係實物嘅，亦都有以前嗰啲獻寶嘅副本喺呢度。咁就可以睇到啊，其實李園門嘅石礦，我哋而家睇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石山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可能有個好即係 briefly。初步認識咗打石是什麼，咁你再行入去可能感悟就會大啲，或者其實可能睇完我哋個上次展覽嘅話已經明白啦，咁就唔使再行過去嗰度。 我想問我哋打嗰啲石咧，當年打嗰啲石咧，係咪會供應全港用㗎？定還是係供應埋即係譬如我哋灣區戰務會供應埋俾廣東省啊，跟住其他各城各市咁樣㗎？ 好誇張㗎！首先就係其實早期喺香港打石呢、這個。 行業咧，其實喺1910年，我哋睇翻以前一啲古少少嘅典籍啦，係、見得到咧。其實佢係香港嘅頭三大行業之一嚟嘅。 所以講1910年係打石啊，其中一個即係當然我哋讀社會教科書就係漁農社會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 我冇乜點聽過啊呢、這個 打石就即係少聽。你繼續多講少少嘅份係。 如果係咁樣講咧，就一開頭就簡介一下香港早期行業結構啦。即係當我哋就話阿群帶路啦，然後即係香港開始要開埠啦。咁其實好早期嘅時候咧，係需要好大量嘅建築材料可以去供應到香港咧，俾啲官政建築啊或者商行啊去即係設置佢哋嘅處所，然後去營運。咁咧即係如果係喺即係英國期嗰期嗰個年期咧，其實就係叫係維多利亞式建築啦。咁佢哋後來就係、即係用紅磚啊去砌磚頭咁樣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喺香港早期嗰啲建築入面咧，除咗喺英國買啲紅磚翻嚟做之外咧，慢慢就溝咗啲本地嘅一啲建材啦，例如係即係花崗岩啊，咁可能喺地腳嗰度都見到啲花崗岩，嗰啲磚頭喺邊度咧？啲花崗岩喺邊度嚟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嘅石山度開採，咁喺鯉魚門一帶咧，其實就有四座石山，我哋叫九龍四山啦，咁就設置咗一個叫頭人啦，好似。幫政府去承租呢一座山頭，去開採石頭，再賣翻俾政府去供應早期嘅建築物去做嘅。咁嗰陣時其實即係仲係只係發明到砂漿，仲未有高級嗰啲混凝土啦。咁用砂漿再砌呢啲磚頭咧，砌下砌下就可以砌到棟三層高嘅建築物。例如我哋望到嘅舊嘅立法會大樓，就係呢一啲花崗石砌出嚟。 哇！咁勁，原來啲石係鯉魚門嗰度。 係啊，鯉魚咧，再向外銷售咧，就更加遠嘅咧，就好似廣州一德路成個三層高嘅石室大教堂。都是鯉魚門嘅石頭。 我有過一德路嘅 好靚啊， 大教堂係喎。 平視過去係已經好宏偉噶啦。如果你睇俯瞰落去咧，你見到好大嘅十字架，就係話哇，鯉魚門啲石頭可以出到去出面個出埠噶喎，越過大灣區啊嘛。再遠啲，其實鯉魚門啲石頭最遠埋到去荷蘭噶。 哇， 好誇張，好誇張， 好勁喎！ 其實創意館裏面或者鯉魚門一帶咧，真係結構咗好多唔同嘅歷史。咁除咗啱你講石頭之外咧，我知道創意館除咗呢個睇日落之外咧，仲有一個好重要，佢有个整陶瓷嘅，因为陶瓷喺香港啦，甚至成个大湾区嘅发展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嘅资料。 咁啊，请 Kelvin 多讲少少啦。嗱，一集讲唔晒，我哋讲两集啊，两集讲唔晒， 讲三集啦。 因为咧，始终呢啲文化艺术嘅嘢咧，就唔系我同 PC 平时咧，可能揾啲料就可以讲到啲大湾区嘅资讯。 唔系，你两位都文化人士嚟嘅， 我唔系噶，冇咩叻嘅嘢做得出嚟啊。不过 Kelvin 讲下啲陶瓷嘢俾我哋听下。 嗱，我哋咧可能喺早期嘅印象就话啊，我哋。幻想一下就係廣瓷出嚟嘅時候咧，有一個好靚嘅骨瓷杯，然後咧我哋去畫嗰啲嘅唔同嘅花紋上去。好 死啦！我接唔到啊！咩係廣瓷杯啊？你嗱等陣先，等陣先，你唔好扮明PC，你講一次俾我聽。你唔明咧，聽眾都唔明啊，所以你要問翻 Kelvin 乜嘢係廣瓷杯，你逐一逐一講，係啦。 撞鬼！咁我直接就講啲再好 淺白啲，淺白啲。 上面有工藝嘅，即係師傅咧。本身就好需要工筆去雕花咁樣去畫一啲十二花神先能夠出師，但香港咧其實相對啊就係承襲咗廣東即係瓷器嘅呢一脈嘅技法之外咧，仲有一脈再遠啲嘅就係江西景德鎮嘅青花技藝。咁有啲師傅 嗱青花瓷我聽過 係啦，係嗰啲㗎啦， 呢啲啊係嗰啲啦，藍色白色啊咁樣，你要咁去形容咧，咁啊心機啲聽眾就知道啦，係啦。 咁我哋原來香港咧有一脈咧比較早期就落户落嚟，喺大概1940幾年嘅時候啲師傅。落咗嚟喺江西景德镇，咁佢哋咧就佢识玩瓷，但亦同一时间识玩陶，原来系两种唔同嘅材质嚟噶。瓷烧出嚟嗰啲系通体白嘅，陶嗰度可能会有少少咧，即系淡淡的灰黄色。 即系我哋讲就话系陶瓷、其实咧就陶系陶，瓷系瓷， 陶系陶泥嘛。佢用陶泥去拉出嚟烧完之后变瓷器嘛。 你又识啊，你又识啊。 嗱，瓷都系泥，不过佢一定要沟一种嘢落去，叫做高岭土。 高 岭土系啦，所以烧出嚟嗰啲颜色系比较白啲，同埋烧嘅温度唔同。 嗱 ，PC 你已经好叻噶啦，讲真。咁真係佩服嘅，你講得出頭先嗰個 陶泥係咪 ？O K 啦，已經係 level one 或者 level two 啦。咁當然啦 ，Kelvin 嗰個咧就直情上咗一個叫做導覽咁啦，或者一個跳拖咁樣啦。 所以之後就要介紹啲大仙出場啦。係啦，我哋呢啲資料都係大仙教我哋嘅。例如一個就係話咧，我哋印象中記得香港有一個曾經咧做過一個好大型嘅藝術展覽上設嘅地方咧，就叫做虎豹別墅。喺 府避税咧，大家可能都聽過，或者有人見過啦，就係、是、以前有一個十八層地獄嘅一個狀態啊嘛，就係話哦，佢設出嚟方便公眾去睇道人向善嘅，就係、是、胡文府胡文炮先生咧，佢、哋。設立嘅一個府合別墅， 我有去過啊呢個地方。誒嗰陣時，爹哋媽咪咧去到嘅時候，哇！你講呢啲大話咧，俾人勾脷筋啊咁樣，跟住有一個壁畫咁嘅形式嘅雕塑品啦、 原來呢個雕塑品咧，就係喺鯉魚門後山嘅姚婉芬老師同埋曹明聯老師咧，當時就係去創作嘅。做完府合別墅呢個大嘅project 之後咧，佢哋先至落户，真係落户喺鯉魚門嘅後山，然後喺嗰度就開設咗萬基陶瓷廠。咁佢哋算係喺鯉魚門呢一脈嘅第一代。咁、然後佢哋嘅第二代就係阿姚開奇老師咧，咁就繼續喺度工作啦。咁成為咗第二代嘅廠長啦，並且做咗好多陶瓷銷售去到遠洋啦。咁去到而家，即係當萬基陶瓷廠喺1995年嘅時候結束咗營運啦，姚老師亦都有另外一個嘅跑道啦，佢已經變成一個專家嘅藝術鑑賞家啦。咁佢將呢個技法咧就傳咗俾我哋而家陶瓷工作室嘅司徒健老師，咁當係第三代嘅傳承。其實呢個時期你諗下，已經橫跨咗超過50年嘅技法傳承咯，三代人噶咯，所以咧我哋而家呢個工藝都希望能夠申請到成為香港嘅非遺， 非物質文化遺產 進入中噶啦。而家呢個進程係咁，我哋而家呢個地方咧，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既然有呢個技藝之後咧，亦都想向公眾去做一個 sharing 嘅，所以我哋逢星期六同埋日都有對公眾嘅 workshop 係可以過嚟玩嘅。 咁今日就正星期六啦，咁去揾 Kelvin 玩一玩佢先啦。嗱，今集時間差唔多啊嚇，頭先先講到第三代，都唔知幾時講到第四、第五代。 我仲有好多問題啊， 係啦，工藝嘅傳承係咪先？即係正所謂。蜘蛛俠啊，一代、二代、三代都拍咗20年啦。究竟呢個陶瓷文化點樣咧？即係影響到香港啦，以至咧可以由呢個陶瓷文化講到去灣區咧。下集再同阿館長咧，黃冠倫 Kelvin 咧講多少少。唔該曬， 好客氣。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伤恋的猛兽，与那个也是自由，这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发表网志，呼吁市民在听日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为港为己投一票。李家超表示，听日是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由选举委员会界别、功能界别和地方选区合共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意义重大。他怀着热切期待的心情准备投票，并且迎接新一届立法会诞生。他说，不要被黑暴、外国代理人和破坏力量得逞，必须踊跃投票，用选票诞生一个高效和能够解决香港问题的立法会，让他既监察政府，亦都和政府共同努力，建设更美好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听日的立法会选举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当局会向市民发短信呼吁投票，而政府对投票率没有定下指标，亦都没有特别期望。曾国卫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留意到坊间有人公然呼吁杯葛选举或者投白票，反映一些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的人死心不息，仍然希望趁機搞亂香港，甚至抹黑攻擊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一方面呼籲市民不要投票，另一方面指投票率低就代表選舉制度的不成功。但是這些陰謀詭計絕對不會得逞，無論怎樣攻擊抹黑都不会改变香港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对香港拨乱反正的决心不会改变。被问到一些身在外地的港人呼吁市民不要投票，政府是不是有足够法律工具追究，曾国卫说会按实际情况，有需要时会寻求法律意见作出跟进，又强调任何人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都属于犯罪。警方昨晚突击搜查新蒲岗景福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派对房间，怀疑正在违规营业，拘捕一名负责人，并且向房间内28名男女发定额罚款通知书。被捕的男负责人48岁，至于房间内20男8女顾客由24至48岁，涉嫌违反限聚令。在台湾，选民就四个议题进行公投，四个议题包括重启核四、含瘦肉精猪肉制品进口、公投与大选同日投票，以及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台千里桃园大潭早礁海岸及海域。投票时间由上午8:00至到下午4:00，预计晚上10:00之前有结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朝清凉，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谐村。 最后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日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现在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暂时不停大澳的，但是会加设早上10点半和11点半由屯门直航至大澳，以及是下午2点45分和3点45分大澳直航至到屯门的班次。就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现在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但是会有屯门直航至大澳同埋大澳至到屯门嘅直航班次噶，分别咧屯门开出就系早上嘅10点半同埋11点半，以及系大澳开出下昼2点45分同埋3点45分嘅班次。咁如果要搭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请你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无论你对未来有什么愿景，你想香港明天会更好，就要记住，听日就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眼。 姑姐，我想食笑虾虾。 好，整你最中意食嘅茄汁虾。 噜噜舅母，我要食甜汤圆。 等我亲自猜俾你食。 耶、yeah! ！ 食乜都好，最紧要大家系一齐食冬至饭。我系知识会食嘅噜。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中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同 Discovery 探索频道推出中国大湾区主题周全媒体展演活动，活动以探索大湾区为主题，选取了港珠澳大桥、我们的家园、十三行、老港的味道、美丽西江、制造时代四分之一元七部纪录片，通过 Discovery 探索频道播放，从一道道老港喜爱的地道美食，到港珠澳大桥的拔地而起，从一湾碧水的自然之歌，到棒球少年的追梦之旅，国际视野、多元主题、真实故事，七部的纪录片全面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经济、文化、生态、体育等的领域发展，展现大湾区蓬勃发展状态，传递出中国的新时代建设成果。我哋就一齐探索大湾区，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 水 清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传讲，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和 Discovery 呢有一个合作，七个纪录片去讲一下大湾区的发展和探究大湾区。 哇，好劲啊 PC 这一个。 是啊，我觉得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纪录片里面去了解整个可能制作啦，即例如是可能广东的饮食文化，我们经常都讲，喂，啲茶楼啊，究竟啲点心点嚟啊。 点心。 是啊，即我们点心。还有最重要是什么呢？这个节目不是在本地播，这个节目是在、可能在美洲啊，可能在欧洲一起放的 Discovery 嘛。 是 啊。那我们就可能讲，如果这些东西用英文讲又是一件什么的一回事呢？ 天心啊那些。不过很多都是、用、叫做拼音直译的，我知道就。不过、老实讲，我都有时候作为一个香港人又好中国人又好啦，你去看回这个、这一类的节目，其实有些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老实讲。 即是你在看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原来的起源是这样的、原来的典故是这样的。我自己人大了呢都喜欢、探古尋源多啲，因為細個其實你人哋譬如爹哋媽咪或者老師教你嗰個資訊，點解呢個雞扎係要有呢啲食材啊咁樣？你雞扎點嚟？喂，可能雞扎都有段古喎。 係啊， 即係雞扎入邊唔係得雞嘅啫咩？咁點解會有嚿火腿咧？ 嗱，呢个真系千古谜团喎，火腿唔系西方啲嘅嘢嚟嘅咩？ 个变化究竟系嚟自乜嘢？ 系啦系啦，我有阵时都会想知道。嗱，我而家就咁问你，可能你都答唔到。 我答唔到。 我哋中国人食嗰啲金华火腿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好明显，鸡杂入边嗰个火腿系西式啲，即系我哋腿蛋面嗰个腿嚟噶嘛？ 嗯， 我觉得系西式啲啦，唔知道有冇 都唔系嘅。其实中国都有啲呢类型嘅金华火腿，咪系中国噶咯。 系啊，我头先咪话金华火腿，但系金华火腿个 texture 同嗰一种嘅火腿，西方火腿系有啲唔同啊嘛。我估个制作方法都唔同啦。咁我哋点心，广东点心啊嘛，你 suppose 唔会有西式嘅加落去噶嘛 ？suppose 吓， 咦？又或者咁讲，有啲嘢可能系由中国传出去， 系咪啊？ 因为可能一啲腌制品啦，其实讲腌制，尤其是腌制品啦，其实好多都系由中国嘅饮食文化里面传到去其他地方。 嗱，唔紧要，有讨论先有进步，我又可以学下嘢，你又帮我 check 一 check， 究竟鸡杂点样？点解入边会有咁样咧？会唔系当年突然间个厨师滥竽充数？怼咗嚿火腿落去，跟住喂，好好食喎、啊，跟住就係咁。你好多， 我覺得中國嘅飲食文化好特別㗎，即係嗱，例如一揚州炒飯係咪揚州？我覺得呢啲説法都有好多。 唔係呢啲係廣東飲食，我覺得廣東飲食文化特別係香港啦，即係你就再活化啲，因為香港真係華人共處一個社會嚟㗎嘛，即係教科書細個都咁樣講。咁可能即係會唔會係咁樣嘅一個緣故咧？咁但係你話喂再typical 啲嘅，即係或者咩金錢雞啊嗰啲，就一定係按住原著去做㗎啦。即係呢啲比較傳統啲嘅廣東點心咧，就譬如山竹牛肉啊咁樣，呢啲就比較好傳統噶啦。咁我哋細個都會問噶，點解山竹牛肉入面有馬蹄嘅？你答唔答到我？你都答唔到啦，係咪先？ 但係我純粹問題， 牛肉咪牛肉啦，點解要加啲馬蹄入去 先？喂，其實係咪有好多嘅中國嘅一啲飲食文化都其實係嚟自呢、這個宮廷噶嘛？ 唔係，我覺得飲茶未必係，我覺得飲茶未必係啊嚇。有機會飲茶真係廣州嗰啲一盅兩件咁樣嚟嘅、即係有權真係嗰啲西關大少整出嚟嘅嘢嚟嘅。不過都係嗰句啦，有討論有進步嘅空間，有進步空間你先會自己心而更深咁去學習。 係啊，同埋你先會有諗法。哦，我真係想去睇下呢一條片，究竟呢個紀錄片係記錄咗啲乜嘢？係 啦，我因為我都想睇下，即係喺外國人嘅維度入邊點樣睇翻一啲。廣東的飲食文化，我特別喜歡飲飲食食，所以我就聚焦了這個，可能除了飲食文化還會 focus 可能戲劇、音樂、等等都會去轉研一下的。 因為除了飲食之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有興趣，就是中國製造。其實中國因為一路以來其實開發了很多不同新的一些產品，尤其是近年的科技都比較先進。 是的，如果不是就不用反制，如果你的東西是假就不用反制。不過這些已經去到國際舞台上面的一些新聞啦， 冇錯。所以呢個變化，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留意啦。甚至我真的覺得，我同意啱啱阿 O 講，就是我哋外國人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咧？ 係 呢個觀點對我嚟講，我覺得是比較有興趣多啲。 好啊，我另一個有興趣就是不如我哋去飲茶先啦。依家飲茶最難係咩？ 今日都好多嘢做喎，嗱，我哋又要去飲茶啦，跟住就要去創意館去排隊。 首先要攞位先。 阵时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八成，难保。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喂， 喂，同你讲下呢一个啊，细个有冇玩过炮仗、烟花等等啊？喺内地啦，当然系 有、 啊，我唔会骗你嘅。喺香港啊，从来我都未睇过。不过嗰阵时喺澳门都有烟花节噶嘛， 系、啊、 印象之中咁啊。讲呢个湾区嘅节目，当然要讲下呢啲啦。咁不过近排咧呢个北京啊，就讲咗话春节假期咧，大家唔可以放烟花，唔可以放炮仗啊，咁样第一嘈啦，二来污染啦，咁仲唔够雾霾咩？咁样咁啊，净系北京啫。我暂时收到嘅资讯系咁啊吓，咁所以有啲朋友仔或者啊，即系旧时都会拍下啲微信嗰啲视频啊，发过嚟俾你睇啊，我哋春节啊，我哋喺满寨北京咁样系嘛，跟住就话、啊、有啲点炮仗啊，即系贺年啊，中国人啊热热闹闹啊嘛，咁但系今年就可能冇呢支歌仔唱。 唔紧要嘅，我哋科技嘅发展咧，科技嘅变化咧，都已经将烟花变咗第二样高科技嘅产物，我哋系一个无人机啊，去取代呢个烟花嘛。 咁又系，我不过咧，话说回头咧，细个咧，我记得喺内地咧，咁有两个时节都要放炮仗嘅，好似、新年会放啦，系咁放嘅喺嗰啲村啊。 开张嘅时候都会放 嘅，系开张啦、啊。跟住我记得我记得啫。嗱、如果记错真系麻烦我屋企人，我自己屋企人去 clarify 我，就系、是、我记得清明都会放炮仗嘅。 系啊，唔知点解，系真噶，系咪啊？哦，我哋有啲同事都话系有咁嘅机会，咁喺个坟头嗰度放咯。咁我有少少拗头噶，旧时细个，但我又唔敢问啦、啊。你一问呢啲，实俾啲大人打。 我冇机会，因为可能我乡下比较远，所以我好少翻到乡下。 系 嘛？ 系 啊。 系啊，咁啊，所以呢啲都系一啲细个体验啦。 呢啲系咪广东本身广东文化嚟？ 可能系啩，即可能各村各城各县各乡啦、 啊， 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啦、啊。不过即系旧时细个一，你敢唔敢点？你试过点炮仗咩？ 我好惊噶嗰阵 时，即系内地啊，讲紧系内地， 好惊， 好惊，我都好惊啊！ 有阵时咧， 好惊炸亲自己， 有啲咧一条嘅，跟住然之后咧，你只要点着嘅，或者两支拼埋一齐咧，就会着噶啦嘛。 系啊， 跟住然之后佢就会有啲火花咁样弹出嚟嗰种咧、啊，我都好惊咁 样，好惊好惊，系啊，我细个都系好惊呢啲花花火火嘢、啊，好似 PC 咁样讲啦， 细胆啊细个， 玩无人机啊，即系拼出嚟嗰啲叫 LED 嘅款式咧，可能更加之多，同埋即系再认真讲多一次，咁你香港玩呢啲就违法。咁多年都系咁噶啦，咁你话呢个内地咧，都好似有啲省市，我印象之中湾区有啲都唔俾 禁咗 噶啦，唔俾噶啦，其实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唔好以为话啊，即系大陆有得玩，因为香港冇得玩，可能大家都冇得玩噶，迟啲，因为即系有个危险性喺度嘅。我细个都见过有啲细路仔咧，只手系被灼伤噶，俾呢啲即系玩嗰啲咩乜乜炮啊，咩咩烟花啊，咩擦地炮，我都唔记得咗嗰啲名啦。细个有好。好多噶嘛呢一类咁嘅玩意，咁总之大家依家就唔好掂啦。不过即系部署紧就系嚟紧做冬啦，咁啊仲有过年啦，呢啲都系一啲中国人嘅节日嚟嘅。咁啊冬至去边度食嘢啊？ 死噶啦，呢个冇得讲噶啦。 你会落厨整两味啊？ 要睇时间嘅， 但 系 你 OK 啊？ 我 OK 嘅，我好中意煮嘢食嘅。 系咩？真系噶？ 系啊，我好中意煮嗰、那个。 你中意煮啊？我中意做食嗰、那个。 诶、下次去我屋企。 唔系，我近排去呢、這个大澳啊，买咗啲金蚝啊。啊，跟住可以煎啲金蚝咧，就爱嚟俾阿老豆送走。 Welcome 你去大澳啊！我首先 系咩？哦，你 Welcome 我去大澳。 系啊， 我其实唔止嘅，我之前喺嗰个元朗嗰个地方叫咩咧？ 流浮山 系流浮山，我都买咗一啲嘅。但流浮山嗰啲子弹已经用完晒啦， 系 食得好快，屋企人要补给下咁样。 其实好多除咗流浮山，大澳都仲有上环可以买到呢。 哦，咁系咁系，好多嘅。咁你海里铺实有，不过你有阵时去到当地谂住买下呢啲水产啊、土产啊咁样咁一啲嘢咯。 系啊， 总之即系氹下屋企人开心啦。冬至就嚟啦，一家人咧融融洽洽、团团聚聚咧，咁就最开心啦。 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要。